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。哇，呢啲节梗系讲下啲轻松话题啦，唔好成日都讲埋晒啲说教式啊。不如讲下玩啦，因为上次讲桃园玩咧，好似好多听众朋友都好中意咁。咁、今次讲下我哋老地方啊，台中啦，或者叫中部地方有冇玩啊？ 大本营啊，我哋 啊，咁啊，今次梗系揾翻两位台中人嚟讲啦，一个啊老温啦， 系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， 另外就系 Stanley 啦， 大家好，我系 Stanley。 咁佢哋两个其实都好识玩嘅，即系台中好多地方玩，佢哋成日去玩，即系我啊成日识做嘢嘅啫，我冇乜点玩嘅。 我都有做嘢咁就， 我净系做嘢嘛，你哋有做嘢又去玩嘛，我净系做啊， 我去玩嘅时候做嘢啊。 哇，呢个高喎，呢个犀利喎。 所以呢呢集由你哋讲啦，咁啊我又走得㗎啦。 唔係大家参考一下啫都係。 咁啊当然啦，好似上次桃园咁啦，就话玩呀，梗唔係淨係咩最来去最出名嗰啲。 阿里山日月潭嗰啲人。 咩清 醒啊嗰啲人。 其实嗰啲全部都唔喺台中。 係。 不过啲人一喺台中转车去啊，或者台中出发， 好多人以为阿里山系台中噶嘛， 算系中部嘅地方，但系就唔喺台中嘅， 即系叫成个中部就系台中嘛，即系等于垦丁喺高雄咁样嘅，系 唔系垦丁唔喺台南咩？ 唔系垦丁喺台南， 系咯， 高雄又喺台南喎， 系咯， 即系南部咯嗰啲地方 啊，咁啊，其实。我哋今次系讲中部啊，定系台中啊？其实台中有咩好玩噶？有咩特别啲嘅地方呢？ 我讲先啦。咁啊，我即系我推荐俾人哋嘅话咧，大部分都唔系嗰啲旅行团嗰啲行程嘅，因为嗰啲大家自己去跟团啊，去睇下书啊，都大概知道点样去玩噶啦。其实咁同埋嗰啲景点咧，大部分都系比较即系感觉上好似呃游客多啲嘅，即系好似即系好行货嘅，即系去到啊都系例牌啊睇下嘢，即系嗰啲我就唔会点介绍咯。咁我通常我都譬如有朋友嚟，或者有人会有啲香港朋友问我，喂，台中有咩好玩啊，各样啊，咁我都会推荐啲有啲我自己玩过啦，同埋系几私火下嘅景点嘅，即系 日头去夜晚去噶私火。 日头为主啦，系咪？夜晚我都好少，我而家年纪大咗，唔会唔想挨夜噶啦。其实咁、当然夜晚都有夜晚好玩嘅，咁就好似我以前都同你后生嗰时成日去蒲啦，系咪先？ 我哋蒲嗰啲执晒噶咯， 我执晒噶啦，嗰啲唔兴噶啦，嗰啲已经吓。 卅年前咁滞喎。 系咯，咁我即系可以大概分享一下，因为上次我哋都有分享过桃园啲嘢啦。咁啲网友有啲觉得哇正、啊，有啲我真系唔知喎、啊，原来嗰度食咩老味嘢咁正啊，咁样点样点样嘅。咁其实台中我觉得系比较嚟讲，我第一熟悉啲啦，第二就系佢都算多元化嘅，即系南部嘅嘢又有。北部嘅嘢又有咁样集合埋一齐啦，咁我讲下啲景点先啦，咁当然我可能讲有啲讲嗰啲景点咧，或者而家有啲新嘅旅游书都可能介绍紧，我唔即系唔一定，但系以前我去嗰阵时咧系冇人知道嘅，大概大部分都唔知嘅。咁譬如 啊 背景啦嗰阵时，但系而家我发觉都系越嚟多人知道，因为而家资讯太流通啊。即系啲人一去过一次咧，跟住就去啲社群咧，一铺上咧有几千人又睇过咧，有几千人又嚟，跟住又分享出去。 唔再避啊！ 系啊，好多都唔再避嘅，但系尽量啦，我尽量有啲去过嘅，同大家介绍下啦。咁我觉得台中有一个地方咧，大家可以去下嘅，譬如喺靠近台中港嘅地方，有一个叫高美湿地。咁我唔知应该两位有冇去过啦？ 而家都好 hit 嘅， 好 hit 噶啦已经。但系其实我十。即系可能五年前、八年前已经去过噶啦， 好多年之前就真系好 冇乜人嘅，好新嘅， 塞晒车啊！千祈唔好去添啊！ 系啊，而家我即系我已经最近冇去啦，我唔知啦。咁嗰阵时我好介绍啲人去嘅，因为好多香港旅行团唔会去啦，呢啲地方最起码。咁啊，佢而家有条桥啊，驳出去啦。以前系冇桥噶，系赤脚行到去海中间噶，即系好舒服嘅。咁啊，同埋个夕阳好靓啦。 嗯， 同埋咧，隔篱有啲嗰啲风车嗰啲发电， 风力发电 系啦，风力发电咧系一排咁样，嗰风扇咁好靓噶。咁好多人喺度拍婚纱相，同埋个夕阳真系好靓。咁啊，呢个可以， 因为台中港嗰边个风好大，即系风力发电真系即系冇嘥咗，真系 好啱噶嘛， 真系好啱。 系咁去嗰个地方咁有几个方式啦，可以揸车啊，而家巴士都要去得到噶，好似。咁如果去嗰个附近咧，咁你可以楞埋 台中港啦，有个渔港啦，咁去嗰度食下海鲜啊，或者买下啲海鲜翻嚟啊，都 OK 嘅。 我老婆渔港啊， 你老婆渔港即系点样？ 台中港啊， 唔妻 啊，唔妻系啦，咁啊，咁我都几中意嗰一带嘅，因为即系有海嘅感觉咧，系好舒服嘅。咁啊，即系如果我会建议系嗰一扎啦。咁有啲人咧就嗰边即系去完台中港，去完高美咧。就会杀埋去鹿港噶，因为嗰度有条路咧， 桥啊， 系啊，有条桥，有条路咧，可以即系快速道路，可以即系海滨啊嘛，嗰条叫海滨。 嗰条路几舒服噶， 系好舒服噶，沿路睇住个海啊，咁 睇住啲风力发电啊， 系啦系啦， 台几多线咁噶嘛， 佢系61，好似 冇乜车 嘅，冇乜车，叫海滨公路咁样嘅，好靓嘅。咁你就可以由 其实一路上到去清水嗰度都 靓噶，都靓噶，嗰条海岸线好正， 几好揸噶嗰条。 咁佢系可以直接杀到即系向南咧，就去到彰化嘅鹿港。咁你可以欣赏下鹿港小镇啦。咁嗰啲啊比较行货啲啦，嗰啲即系旅行团都会去啦。咁你当然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样嘅。 鹿港仲有嗰个咩嗰、那个。咩咩饮嘢嗰个，鸡精嗰个咧、 啊？哦，白兰氏鸡精，白兰氏鸡精博物馆。咁如果讲到博物馆，其实鹿港都仲有好多嘢玩添。 鹿港可以揾罗姨一齐讲下，佢太太系鹿港人。 鹿港人哦，OK。咁我简单讲啲啦，咁深入嘅话再请教下边个啦。咁鹿港其实除咗古镇之外，咁啊食咗好多美食啊嗰啲啦。咁其实头先阿 Stanley 提到就系嗰个白兰氏鸡精嗰个博物馆咧。咁其实附近咧嗰个系一个工业区嚟嘅，其实除咗白兰氏鸡精博物馆，又可以去一个叫玻璃博物馆。咁呢个系好值得去嘅，因为佢有一间唯一用玻璃打造嘅庙啊，系好出名下嘅。最主要就系咧，佢哋呢博物馆咧唔收费嘅，原来。咁你唔收费咧，佢可以玩。 是仲有罐细细嘅俾你饮添。 哦，咁正嘅， 唔使钱仲有得送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咁你可以玩之余，可以里边吹冷气，又唔使钱。 咁都唔系赚到尽噶，竟然。 唔系。 其实好多台湾咧。 不过唔好俾电话佢。 吓，佢成日叫你订货啊。 系啊， 我做咗一个好错误嘅决定。 咁啊，即系简单，只海岸线我会提供呢啲地方。 好彩我个唔听嘅电话啫。专俾嗰个边个打嚟，我都一轮听嘅。 其实我都系， 系咯系咯。咁嗰一笪咧就可以即系玩半日或者至一日都 OK 噶啦。其实啊，咁大概有呢啲咁嘅地方啦。 咁你建唔建议上到清水啊嗰边咧？ 清水都 OK 嘅， 食下嘢啊咁样 都 OK 嘅。清水我就唔系成日去，我系去过嗰个庙啦。清水大甲嗰边啦， 食肉丸啊嗰啲， 啊肉丸米糕嗰啲， 系啊系啊，好有名嘅清水有间 清水米糕嘛， 系啊排晒队嘅，但系真系好食 哦， 系 呢啲都可以特别去食嘅， 但系呢啲就真系唔系，即系唔系一般旅行团啊或者旅客会去噶啦，即系都几本地， 系本地嘅游客去嘅，系 因为台湾人中意食嘢啊，所以佢哋真系跟住边度有名嘅嘢食嘅就去边度噶啦， 系系系系。不过讲起米糕咧，呢、這个又题外话啦，解释一下啦。其实米糕咧，每个地方嘅米糕都唔同噶。台中咧，清水个米糕咧，佢就叫做即系咩桶仔米糕，即系一个粒落去个印咁样噶嘛。同南部嘅米糕又唔同，南部咧好似糯米饭咁噶，即系滗上嚟一碗，跟住再淋啲肉碎啊，嗰啲肉松啊咁样。 好鬼甜噶嘛， 甜甜地啦。其实南部嘅偏甜嘅都 特别台南嗰啲嘢。 但系咧，我觉得佢啲米啊嗰样好香嘅，即系唔似清水米糕嗰啲咁淋谢谢咁样。 清水米糕嗰间嘢仲有嗰个咩排骨汤、 排骨酥汤啊嘛， 吓、那个真系一流。 嗰啲系咁啊，系。不过如果讲起台中咧，排骨酥面啊、酥汤咧，我都有啲好正嘅地方嘅。咁啊，即系将来有机会再 讲美食啊。 系啊，有需要讲美食，或者有啲人留言问嘅，我再弹俾你知道啊。 再上仲有可以去大甲啦。 系啊，大甲 系啦，大甲有间镇南宫啦。 系好出名添啦。 好出名，但系有个唔系好关于 啊 间宫嘅问题就会出名。 咩事啊？ 即系个老细啊，镇南宫个主席 大佬啊！ 哦，哇，好有地方势力噶， 系啊，好有地方势力嘅。 个个选总统之前都去抬下轿噶嘛，嗰边。 咁嗰度同埋大甲有啲糕饼啊，嗰啲都好有名啦、啊。 大甲我知道最出名就系叫奶油酥饼， 系啦， 系好食嘅。 好大塊嘅添嘅，吓，但系即系大甲最出名呢款咯，吓， 嗯， 其他就唔系咁推荐，有啲咩牛舌饼啊，但系嗰啲其他就麻麻咯，我觉得 呢啲个人口味啦，睇下 系。 喂，其实我 Stanley 好中意踩单车嘅，喺台中其实冇咩好地方踩单车啊。 踩单车嘅话，我都真系台中咧，你话同台北比咧，梗系冇台北咁好啦。台北就因为有海，有河，有海岸线啦，系 河岸嘅地方。 咁样，但系都有嘅，其实就有好几条啦。咁样台中就最有名嘅，梗系呢个嗰个叫咩啊？入隧道嗰间咧，嗰个啊后峰啦，系啊后峰嗰度，就嗰度就后峰铁马道啊，佢嗰个名叫劲咗， 有个东峰啦， 系啊，咁样由其实由后峰后里嗰度就踩到去东峰峰源啦，可以 叫后峰， 系啦，嗰段就叫后峰嘅，咁会经过一个以前嗰啲所谓嘅产业道路咧，即系话以前嗰度可能系种田啊，或者咩有借啊，或者。乜乜嘢嘅，咁佢就有个小火车， 火车轨 系啦，咁旧时就系靠嗰度运翻佢哋啲农产品出去嘅，咁样嗰条咧就变咗，而家就冇用呢啲咁嘅方法啦，咁就变咗有个隧道，荒废咗，咁啊直情改做单车径，咁啊一路由后里嗰度咧， 后里马场嗰度 系啦，马场嗰度都可以骑马嘅，咁啊我就好少去嗰度骑马，但系又都可以，你中意可以喺度骑完马，跟住又骑铁马，铁马即系单车啦，台湾就叫咁啊，咁啊一路踩到去近丰原嗰边咧，又有搭另外一条咧，就去东峰啦，叫东峰铁马， 就系、是、东势去到丰原嘅， 系啦，咁样一路嗰条咧就沿住条嗰条叫大甲溪啊，系啦，大甲溪嗰度一路落去嘅，其实基本上就系黐住条大甲溪， 好靓嗰条路， 系啊，嗰条几好嘅，佢有几段系直情系好似嗰啲绿隧道啊， 系啊， 即系啲 好靓啊， 树咧已经生到成个隧道咁样， 即系围住你，即系挡住晒太阳嘅，你都唔使惊晒到太阳， 系啊，咁样好舒服嘅， 好舒服， 咁样 夜晚黑唔好行啊嘛，嗰度 夜晚黑就冇开灯添啦，所以就真系 唔通添啦， 系啊系啊，咁有啲人有你有单车有灯嘅，咁就可以啊，咁唔需要，同埋嗰度有单车租嘅。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嘅。咁如果你话觉得攰，其实唔系好攰嘅啫。嗰度讲緊廿零公里到啦。咁有啲人可能冇踩开单车，直情有电动单车嘅。咁可以租嘅。咁一路去到去东势嗰边。东势嗰度又有由客家嘅文化区啦，嗰度叫做有个所谓嘅客家文化嘅 文化馆啊， 馆啊，系啊，可以睇一睇嘅，但系就你话好多嘢睇，又唔系好多嘢睇嘅咁样。 嗰度比较偏啲嘅地方， 系啊系啊， 比较偏僻啲嘅， 但系可以去嗰度食下客家菜嘅。咁佢入到去东势入边有好几间嗰啲客家菜嘅，都几好食嘅。咁样跟住又可以踩翻转头啊，或者直情喺嗰度还车又得咁样。咁样 嗰度都玩，可以玩成日噶啦。 嗰度玩成日噶啦， 我觉得嗰度真系好靓，好值得推荐都。 系啊， 我电动车嘅个租 哦，一样嘅啫。咁行快啲咯，咁样就。 因为我觉得嗰度咧，唯一个好处就系佢唔会同嗰啲私家车即系有交叠啊。 系啊系啊系。 即系你沿路可以踩单车咁直接 一路去噶啦， 几乎都唔会话有突然间有车出嚟啊咁样。可能中间有一两个啦，但 系有好少就系嗰啲田入边嗰啲 小路出嚟 嘅，系啊，嗰啲小路嘅啫。咁啊，同埋你踩下又可能会见到有牛啊咁样喺侧边 啊。有牛 啊， 真 系系啊系啊，会有牛嘅咁样。咁即系有啲田佢有啲牛啊咁样 追住你噶。 唔会，佢睬你好傻啊！咁得闲追咁多间咁多架单车，同埋 红色衫 系啊！咁佢咪佢嗰度途中即系东风铁马道嗰段咧，途中又有个水坝嘅。 嗯，系 系啦，嗰度石岗水坝就你可以喺上面行嘅。 系， 即系喺个水坝上面，即系佢有时可能会即系如果你放水啊咁样，嗰阵时都几震撼下嘅，就咁喺你阁下度就系咁去噶啦，咁样嗰度风景唔错嘅，所以可以一去咁样。 唔系呢个景点我都值得推荐你俾大家，因为旅行团会去啦呢啲， 一定我冇见过，应该冇系啊，绝对冇。 咁但系如果系自己嚟台湾玩嘅话咧，我觉得好值得去睇下，因为了解一下台湾嘅嗰啲。单车嘅步道咧系点样？佢串联得真系好舒服，好靓噶。 其实如果要踩其实可以喺台中市踩到去丰原， 再上东势都得嘅，因为我近排就比较多踩单车，就系喺台中市。 嗯， 台中市咧沿住有条叫汉溪嘅，汉溪咁样就冇乜水，所以叫汉溪啦。咁样其实都有水嘅，都好舒服下嘅，不过就冇乜点，都比较天然嘅，冇乜点样去整理嘅，但系都有即系水都唔会话太污糟啊，咁样都几干净啊。咁样嗰度系有一条单车径嘅，由汉溪嗰边， 但系好似中间 一路上去， 唔 系已经开咗开通咗噶啦，系啊系啊，开通咗、啊啊啊、你一路可以踩沿住条溪，一路踩到去丰源嘅。咁、就到丰源嗰度就有一条接少少即系大概一两公里嘅 市区道路， 市区道路啦咁、样，咁、就去丰源。我最近都成日都踩嗰度啦。 哦， 咁你踩到去丰源，咁啊丰源又有嘢食啦，丰源有老有条 庙 口啦， 系啦， 庙口喺个庙隔篱有条街，咁样可以食下嘢啊，咁样嘅，咁、样你再上亦都可以踩到去东势嘅， 系 啊，咁样佢有规划嘅，咁、样，咁我自己个行程就会哦踩到去丰源，食下嘢，跟住坐翻个火车落翻嚟。 哦， 咁样系啊，又去开翻去你中意去台中火车站啊逛下。 不过反而我建议人哋，譬如坐火车喺台中市咧，坐去到丰源，跟住再丰源咧，再去即系踩单车去嗰啲单车 都得，都得系。 咁样会方便啲，因为台中市去到丰源嗰段路咧，有啲系喺踩公路嘅，就未必适合啲细路哥啊。 我系点样咧？我哋就如果你喺台中市，基本上你就冇办，唔系佢冇，佢系有单车路嘅，就你一定要去到汉溪嗰度。 系咯，咁先开始。系啦，市区道路。 咁样或者你去系去到火车站，你可以喺台中火车站坐去太原火车站，先至嗰度先至再去咁样。 都得嘅， 都得嘅咁样。不过就嗰度就冇。你话一般嗰啲租单车嘅店铺，咁就要租 U bike 啦。咁、样你丰源而家都有 U bike 嘛，所以就我骑到去丰源就还车咁样喺嗰度食嘢。 系 啊，咁或者好似阿老温咁讲，你可以坐到去丰源咁食完嘢， 系 再喺嗰度再嗰条就规划好好多嘅。其实就嗰条因为 又可以租车，啊、又好方便。 系 啊, 啊， 我觉得 OK 嘅，因为我有阵时朝头早都会好早起身啊，五六点都会。净揸车去到嗰度，因为佢停车都好方便嘅。 系 咁，我架车单车就放喺架车里边啦。咁啊揸到，跟住落低架车就踩。 系啊系啊， 好舒服，真系好舒服。 再唔系就可以踩到去马场，马场后里马场啊，骑下马咁样又得咁样。 因为尤其是咧后峰嗰段咧，嗰条铁 桥，嗰条真系要踩下。 好靓啊，真系好靓啊！ 同埋而家又早两 隧道踩又过瘾、啊，好似踩都未到尽头咁样，我踩好耐。 唔系佢，因为佢一边系斜，一边系上咁。 系啊，同埋特别阴凉嗰度好舒服、 啊。夏天真系好舒服嘅。 系 啊, 啊，但系我曾经试过一个人踩入去咧，都惊惊地嘅，其实即系冇晒。 你闲日嗰时真系冇乜人嘅时候，啊、真系 即系阴阴地咁又凉又打晒冷震。 一个人踩嗰度。 咁我有阵时运动自己， 啊、自己都运啊， 系、 啊。哇！去咁远水路运动， 唔系，但系好舒服噶， 好舒服 的，舒服噶，系啊。所以都可以建議大家去。 咁、除咗踩單車，其實好多香港人中意過嚟玩啊，温泉啦、啊。 哦， 台中嘅介紹邊度温泉咧？你哋 我去開一間叫日光嘅，我唔知道大家有 沒有。即係大坑， 大坑嗰邊嘅。 呢、這個阿、啊、傑大應該好有經驗啦。 點解 我有？唔係，你嗰間唔係日光啊？ 唔係日光，係、大坑再入去嘅嗰、那個咩温泉啊？ 麒麟潭啊！ 一下唔記得咗添。 係而家都應該係日光比較。 日光比较出名嘅， 出名啲， 但系再入去更加山区嘅， 哦， 一下知唔知有咩名添？ 我谂我记得我， 温泉我记得咩名？ 噏到口噶啦， 系咯，啱啱就系咁啱。 唔紧要啊，咁我讲日光先啦，因为点解日光好咧？就系、佢本身即系又近市区啦，好近添啦， 系 咪咁但系你入到嗰个地方嗰、那个环境咧，就其实都好郊区嘅，但系佢离市区好近嘅啫。咁啊，最主要交通方便啦。第二就系、佢里面有晒配套㗎喇，其实。就係佢又有嗰啲大众池，又有啲即係大众池，即係可以穿晒泳衣呀、去玩啦，同細路哥一齐玩。咁、又有分男女汤嘅。咁、又有汤屋嘅。我觉得都唔错。咁、收费又唔係太贵啦、加上呢，我觉得值得推荐俾大家就係、佢有个下午茶呢係好正嘅。 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，即係你哋有冇试过啦。那个下午茶好似系两点定两点半之后嘅。咁我都即係一定系买咗套票入去嘅，因为平啲㗎嘛。咁嗰啲套票喺边度买呢？譬如台湾好多台中嗰啲咩书局啊嗰啲、地方都好多佢平呀套票㗎嘛。咁你可以买定去嘅。嗰啲就唔会呃人嘅 ,ok 嘅。咁啊去到咁啊一个自助一个下午茶嘅自助餐好似唔知系两三百蚊到，唔系好贵嘅啫。但系咧啲嘢系好即系好养生下嘅，即系唔会话好似即系好普飞式嗰啲。佢又譬如有啲药即系中药嘅汤料啊，又有啲素菜啊，好我觉得就系唔错嘅。 佢而家都好流行，好多间都系一个套票咁样包埋个下午茶，或者住宿嘅就另外。 咁有啲都会分开嘅，你或者买汤屋嘅券，再加个下午茶券都得。我觉得都 OK 嘅吓，咁我因为我成日介绍好多人去嘅，同埋自己都会去嘅，所以我会买一沓套票咧，随时攞用嘅，系几方便嘅。咁我八大近排咧，可能假日咧人特别多，所以我都唔建议假日去咯。 我觉得我咪而家虽然话台湾出生率低咗啫，但我发觉一到假期咧，周围 出晒嚟啊啲人， 所以从来假期我都唔敢出门口嘅。 系啊，咁我平时我都系揾平日去比较多啲嘅，系舒服啲嘅啊。咁啊，我啊推荐日光啦。咁你话大坑里边仲有冇就真系 大坑？如果你话温泉嘅话，就应该都仲有两三间 再 入 啲 嘅， 系一下子唔记得。 系咪谷关嗰边？ 系啦，谷关温泉啊，就 如果谷关嘅话，就再远噶啦。谷关就系 啊， 谷关 就远咯。 谷关我就都去过好多次噶啦，咁样咁就有一段路程嘅。不过入边咧，你会感觉到咧系。有啲与世隔绝嘅、 啊， 其实就好嘅，因为佢其实已经系去到人哋国家公园嘅澳曼大嗰边， 就再前再过啲就大 咁样噶啦， 就系环管公路嘛， 系啊，已经系真系谷关一个谷嚟嘅， 系 咁啊，到夜晚系哇，你见到啲温泉嗰啲雾咧升晒上嚟咁样，咁啊佢喺条。就都系大甲溪嚟嘅嗰条系，咁啊，因为好多支流嘅，咁样嗰度嘅两边咁有好多嘅。 谷关真系正，不过我建议如果啲香港朋友过嚟咧，最好就即系坐巴士啦，又或者 诶，佢而家有 包的士啦，尽量唔好自己揸车去啦，因为 嗰条路比较系啊，比较 同埋呢啲人乱队噶嘛。 但系如果你揸车嘅话就，就个沿途嘅风景都唔错嘅，因为佢沿住条溪上 咧，所以包的士咪可以沿途啱咪落车， 系啊， 咁都得嘅。 包的士就其实 OK， 同埋佢都有公车去嘅， 嗯， 而家都好方便，喺应该系高铁站嗰度 有 台湾好行啊嘛， 有好似唯一有一班车 系 去到谷关 好行，系 啊，嗰、那个都几方便 入边嗰个嗰啲环境啊嗰啲。 嗯， 有啊！以前我其实谷关成日去添啦， 成日去添啊， 成日去。 哇！ 同埋有阵时系会去 搭机车咁 去露营嘅，会露营嘅。咁其实佢本身好多温泉啦，嗰度好多嗰啲酒店啦。 系系。 咁我曾经喺嗰度附近嗰啲溪边啊、有个露营地点嘅。 系系，有块草地。 系啦，块草地嘅。咁你露营之余咧，你夜晚又可以去到溪边咧挖个窿，跟住有温泉出嚟噶啦。我啲叫野溪温泉就系咁样走。 而家可能少啲啦。 而家可能少啦， 因为而家听讲话，因为都惊佢个水源会冇啊。 哦， 因为佢其实都会有冇嘅一日噶嘛。 系。但系真系好耐冇去啦。而家谷关因为有真系有啲远， 系 啊，对我嚟讲变咗有啲远。咁我就近就去咗，譬如真系要浸温泉，咪去日光浸。 不过听讲日光嗰度都系。即系唔系话纯温泉啦，即系因为始终大坑都系嗰阵时九二一之后先至开发出嚟，因为就地震 系 啊地震，跟住发现哦原来嗰度有啲水源，但系好似唔多咯，所以嗰边都开得唔多嘅。 系。咁我头先讲到咁多景点啦，咁啊即系因为惊时间唔够啦，咁我哋讲下台中啲美食啊，有咩美食推荐啊，点样啊？ 美食就好多喎、 好多 系 啊，咁、我推荐先啦，咁啊台中我 最有名嗰啲啊， 最有名噶啦，即系我觉得台中好食嘅有啲，譬如嗰啲叫矿肉饭，因为台中有一间咧系台中市比赛第二名嘅，好犀利嗰间，就好食嘅，喺逢甲附近嘅啫，系好正嘅，咁啊又平又正噶啦，当然，咁啊深受逢甲学生爱戴嘅，系随时都要排队嘅，好旺嘅， 系， 咁啊佢嗰间。 出埋名啦，佢叫大丰抗肉饭啦，可以查下嘅。咁佢隔篱仲有间仲更出名嘅， 系 就叫姜母鸭， 系 冬天先开嘅， 系 热天又休休息嘅佢哋吓。咁嗰间又系排晒队嘅啦，又出晒名嘅。咁我每次有香港朋友嚟， 就好似有间臭豆腐嘅。如果你中意食臭豆腐嘅，好又系好有名嘅， 好多啊。咁佢我简单讲下啦，那个抗肉饭佢特别咧就系、是。佢啲即係我唔知以前有冇人食過，譬如南部啲礦肉飯咧，佢得層皮， 有 啲肉咧韌到咧黐曬牙咁噶嘛，好頂份噶嘛。但係嗰間咧做到啲肉又腍，啲皮又香，哇！簡直咧食過翻層味嘅，即係大家可以去睇下，同埋佢好多其他啲湯料啊各樣咧都可以叫嘅，啲唔錯嘅，我哋可以試下嘅啊。咁啊，仲有咩介紹？ 仲有啲咩介紹？台中真係好多下嘅，真係。咁样， 同埋我仲有再推荐一下，补充一下先。台中好多啲日式餐厅嘅，其实系即系好有日式味道嗰啲古迹咧， 系 用日式嘅楼房去改建嘅餐厅， 嗯， 好多下嘅。咁呢啲餐厅，当然你可以 Google 去揾下啦。咁譬如我记得有一间，即系又唔系好古旧嘅，都系新式嘅，但系都系日式方面嘅，譬如小火锅店啊，好多啦， 好、多上面，公益路 啦。平靓正嘅， 公益佬好多嘢食啦， 系本身好多嘢食 ，X 王嗰啲啦，好有名嗰啲啦，吓。 我最推荐一间叫八钱啊， 嗯， 即系数字个八啦， 吓， 钱就系几多钱个钱啦，金钱个钱。咁呢间日式火锅店咧，就系、是、又系嗰个叫做咩宅啊，嗰间叫做 兴井宅 集团开嘅。啊，兴井宅大家都出名啦，台中出晒名，又平又靓又豪喎，豪装噶啦嗰地方。 赤鬼嘛， 其实又唔系好贵，因为二百零三百 一个火锅，200多元，即系港币可能为40-50元到。 自己觉得就有啲暗咗少少。 咁佢要食装， 好有气氛咯， 好有气氛噶，好有气氛， 好有气氛。 咁兴井宅有兴井宅嘅方式嘅， 系 暗晒嘅， 系系。 咁八前嗰个咧就好日式嘅，即系清水膜啊，跟住嗰啲好靓嘅。咁200多元一个火锅咧，你又系 唔系同埋个装潢？你公益路上面嗰啲间间大大间咁样咧， 系啊，豪装啊， 或者而家北区嗰边都有好多北屯嗰度咧， 系 都有开咗好多间，又系大大间嗰啲咧，即系 崇德路啊， 嗰度崇德路一条中益路，公益路一条崇德路， 竹虫啊，仲有一个 竹虫， 松竹路， 啊，松竹路， 系嗰几条直嗰几条， 系啊，嗰啲大路，因为停车方便啊嘛，停车方便又可以起得大间啲啊。 喂，讲起餐厅咧，我一间我自己几中意食嘅，佢依家唔系咩特色嘢，但我觉得几过瘾嘅。佢叫台中牛排馆， 系 咁啊，大概500元台币到咧就食到饱嘅。 哦， 咁佢好多好多嘢食，啲人唔系话靓，唔系话高级嘅，但你会觉得好过瘾啊！好多嘢， 乜嘢种类都有嘅， 乜都有， 海鲜、牛、猪、羊啊， 谂得到都有嘅。 仲有咩蒙古烤肉啊、火锅啊、牛扒乜？ 做嗰啲咩蚵仔煎啊，即系嗰啲样都有啲。咁 点心又有， 咁食得好过瘾咯。即系我觉得台湾即系呢间嘢唔错嘅，我耐唔耐都去食下嘅。 系 唔知有冇阿 Stanley 会帮衬我？因 为唔系，我觉得其实如果香港朋友过嚟，可以其实安排一餐，可以系试下呢度嘅自助餐。 哦， 唔系台式自助餐，我讲紧系直情嘅，真系即系香港嗰只 buffet 啦。咁样，因为真系。即系几抵食，同埋即系同香港 compare， 你一 compare 就真系 CP 值好高啊！ 真系 CP 值好高咯，即系台湾呢样嘢系啊。同埋你啱啱讲话台中牛排馆，台中牛排馆都有开到一间噶嘛， 系 即系有一间喺 真善美 系啊，喺北屯嗰度嗰度嘅， 好似真善美咁样。 嗰间又系唔错嘅， 系啊。 即系俾你雪糕啊 ，Haagen-Dazs 嗰啲咁样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即系你雪糕都食抵啦， 好落本噶嗰啲。 700-800元台币，800-900，有时900啦咁样。但系即系你雪糕，你谂下 Haagen-Dazs 一盒几多钱啊？出边咁样，即系有啲人就食雪糕都食翻嚟，真系。 不过如果讲起食 buffet 方面嘅嘢咧，我反而推荐我哋同阿我同以前同阿杰大都成日去嘅咧，先有火锅， 先有就火锅啦，系啊。 哇，真系 CP 值极高啊！话俾大家。听佢200多元啫嘛，好似 300几， 夜晚可能300-300头啦，但系 系超值嘅，我觉得，即系佢嘅火锅又 OK 啦， 汽水又唔饮， 汽水又唔饮，雪糕又唔食， 系啊， 雪糕嗰啲 明治啊嘛， 明治系啦系啦， 明治雪条 系，哇，食过翻就味嘅真系嗰啲嘢，有煮嗰啲瀑布啊嗰啲咧， 啲嘢又尚算新鲜， 新鲜噶，新鲜噶，先有火锅，大家可以 唔同嘅级数都有唔同嘅。 首先咧，我自己就唔会中意食火锅嘅，但我中意先有火锅，我就嗰种 buffet feel 啊，我觉得 系啊，系啦。 真系可以試下 自己夾咁樣啦。 喂，台中好玩，好食，好似 講唔完喎，又係咯，時間又就接近嘅啦嘛。 又 唔係呢個可以下一次再補充，因為仲有好多嘢食， 玩又有好多嘅。 係啦，麗寶樂園都可以介紹下，其實。 哇！而家麗寶樂園正喎。 係咯，下次再講啦。 好， 拜拜。 下次再傾啦。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